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先听到这乐团是来自英国的迷幻乐团 Broadcast， 这首歌叫做 Come on Let's Go。 团 Broadcast， 这乐团也是声音纺织机之友迷幻教授乔治介绍给我们的，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听说乔治最近回台湾了，应该再找他来上节目了。接下来听同样是来自英国的这个歌手，他是 Velvet Underground 成员，他叫做 Nicole， 这首歌叫 These Days。 If I seem to be afraid to live the life that I have made in song, it's just that I've been losing so the time and quarter turns to ten. Please don't confront me with my failures. I had not forgotten them. 是英国女歌手 Nicole 演唱的 These Days。 接下来这歌手是来自英国，他是一位非常早逝的天才音乐家 Nick Drake， 这首歌叫做 Time Has Told Me。 Time has told me You're rare, rare, fineTrouble cure for a troubled mind. Time has told me not to ask for more, for someday our oceanSo I leave the ways that are making me be what I really don't want to be. Leave the ways that are making me love what I really don't want to love. Time has told meThe dawn. So with no footprint, a rose with no thorn, your tears they tell me there's really no wayYou can say time will tell you to stay by my side, no, to keep on trying till there's no more to hide. So leave the ways that are making you be what you really don't want to be. Leave the ways that are making you love what you really don't want to love. Time told me you're a rare, rare find. A troubled cure for a troubled mind. Time has told me not to ask for more. For someday our ocean will find its shore. This 歌手叫 Nick Drake， 这首歌叫做 Time Has Told Me。有人说他就像是音乐界的梵谷一样，在他的生前他的唱片卖得非常非常糟糕，但是当他在27岁死去之后，人们才渐渐发现原来是这么一位天才的音乐家。希望大家都不要有这样的命运啊，音乐家艺术家还是很需要支持的在生前。下面这位歌手今年才27岁而已，他叫做 Adrian Lenker，这首歌是摇篮曲。Adrian Lenker 演唱了这首歌叫做 Cradle， 他是一个美国的年轻歌手，今年27岁。今天下午的音乐我觉得有点迷幻，有点复古的感觉，很适合热天的午后。下面这个歌手呢，你猜猜看他的年纪。这首歌其实是录制在大概60-70年代的时候，算一算他年纪现在是81岁了。不过这样的曲风跟歌声听起来完全是现在流行的小清新的曲风。来听这个女歌手叫 Margot Gurian， 这首歌叫 Under My Umbrella。这个女歌手叫做 Margot Green， 所以虽然是现年81岁的女歌手，但是她的曲风真的就像是现在很流行的小清新的乐团吧，完全听不出来是这么多年以前的创作。所以我们爸爸妈妈那时候戴的圆框眼镜，现在好像又重新戴到年轻人的脸上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循环的吧。下面这个段叫做The Clientele， 这首歌叫 Make You Mine， 同样是来自英伦的迷幻风格。In the silence of the garden Moths are rising on the wind And the beast is pondering Love, love, love Till the rusty nail Grow dim I can't seem to make you mine Through the long and lonely nightAnd I try so hard, darling But the crowd pull you away Through the ribbon and the rain And the ivy coiled around mySilent August clay But the rain has brought the night And the night has brought the rain I can't seem to make you mine Through the long and lonely nightAnd I try so hard, darling But the crowd pull you away Through the ribbons and the rain And the ivy coiled around my hand Thank you. 单 Cleon Tail， 这首歌是 Make You Mine。时间是上午3:20，这是来自布鲁克林的年轻乐团叫 Big Thief， 这首歌是 Paul。 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Yeah, we hopped inside my car, and I drove in circles round the freight train yard. Then he turned the headlights off, then he pulled the bridle out, and then he showed me what is love. I'll be your running bright, good night shadow machine. I'll be your play, baby, if you know what I mean. I'll be a real tough cookie with a whiskey breath. I'll be a killer and a thriller and the cause of our death. In the blossom of the months, I was sure that I'd get driven on with thought. So I swallowed all of it. 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来听坂本龙一的作品 Tibetan Dance， 这还比较早期，还听得出他那种电子的元素，再加上青春不羁的态度。这是来自他的专辑音乐图鉴。 记得当年好像是父亲吧，他去法国就帮我买了坂本龙一的黑胶唱片回来，其中有一张就是这张音乐图鉴。可是老实说里面的音乐我真的听不懂，就是像这样的风格。对，当时我的想象，因为是从俘虏开始听的，就比较不理解这种带着一点 funk 或是民族风格的曲风。坂本龙一他从古典音乐的学院毕业，所以受了很扎实的古典音乐教育，后来他被拉入 YMO 电子乐团，开始玩电子音乐、流行音乐。离开之后呢，他继续从事电影配乐的工作。我们知道他的电影配乐有《末代皇帝》，还有阿莫多瓦的《高跟鞋》，《遮蔽的天空》是贝托鲁奇合作的，另外还有电影《火线交错》。现在就来听坂本龙一的这部《火线交错》当中的配乐，非常好听的，他改用三重奏的形式重新诠释。 这是教授坂本龙一为电影《火线交错》所写的音乐。下面来听到这首曲子是他在《末代皇帝》里面写的一段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曲，这曲叫做《Rain》。作曲家坂本龙一为电影《末代皇帝》所写的一段音乐叫做《Rain》。在上个礼拜去看了蔡明亮导演的新的纪录片《你的脸》，他就是邀请坂本龙一帮他配乐的。我发现，在看到坂本龙一为这部纪录片写的音乐，觉得很震撼，而且也了解他的意图。如果说蔡明亮导演他的作品面看到的是一张张的脸孔，都是质地，然后是色彩，是光线，是绵长的时间，而作曲家他也同样舍弃了旋律线条，而反而用音色，用延音，然后用一点点的好像是晕染一样的声音的效果做这部纪录片的配乐，真的很精彩，很值得一看的。大家可以去电影院看蔡明亮导演的这部最新的作品《你的脸》。认识坂本龙一当然是从这首曲子开始的，但是在纪录片里面，坂本龙一说他其实有一天晚上更不知道他写了什么，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在钢琴前面已经有这首曲子的钢琴谱了， 就是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的配乐，这样音乐竟然是这样生出来的，好难以想象。版本龙一位大岛主的电影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所写的配乐，记得高中的时候看过这部电影，当时就觉得这个主角实在是太帅了，而且他有一种阴柔气质，特别是在剧中当 David Bowie 亲吻他脸颊的时候，他都快崩溃了。然后我们那群高中女生看了那一幕以后觉得哇，超可爱的版本龙一，然后整部电影配乐都是他写的。这段音乐是他把诗篇23在俘虏营的合唱慢慢的转换成另外一种像是冥想中的圣乐的感觉，来听听看。 David Bowie 饰演的这个军官角色，在俘虏营里面想起在家乡的时候，他弟弟唱了一首歌。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欢迎来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4点钟。我已经有在脸书上先预告说，今天第二小时会是丘比来的节目，他现在已经坐在我的旁边了。Hello， 你好，丘比。 Hello， 雷光夏老师，大家好，我是丘比。 丘比每次一来就觉得好像录音室里面就闪现了一道光一样，就是有一个特别的颜色在你的头上，然后特别的光照在你身上。丘比上次来节目的时候是在宣传你的上一张专辑，然后我知道你现在又有一张新的作品了。 嗯，对， 这张作品叫做《钟离》，我觉得概念非常非常强烈，而且很新颖。然后上次来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你是一个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宇宙观的人，然后虽然我知道你可能会觉得这些是从你大量阅读或是体会中而来的，那这张钟离好像你也建构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宇宙观，对不对？要不要聊一下这张专辑的想法？ OK， 这张专辑在设定它的名称的时候，我觉得钟离两个字就常常是我们生活中现在需要的东西，因为生活中它有很多很在潜意识的那种阻碍，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在表象的世界中你可能已经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但是你在这个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就某一个玄乎乎的世界，它有一些东西在在限制着你的自由跟可能性，所以我觉得钟离就是在你已经在 现实生活中解决了这些所有问题之后，你发现诶，怎么还有一大堆问题没有解决，就很像你看到冰山，你解决了那一角，但你削掉那一角之后，你才发现哦，下面还有一个大的很大的一个底层的山。所以在去年这一整年的生活中，我感觉如果一个人想要做到真正的清净，他不应该是解决他的这些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解决不完，就你解决一个，他反而会显示出一个更大的东西，然后人就会搞得自己很痛苦。所以我觉得我提出的一个办法就是中离，就是你不再玩这个解决问题的游戏。就是我们都知道电玩里面会有一些任务嘛，就你为了解决这个任务，你可能要五颗钻石，五个金币，五个土堆，然后你才可以建造一个房子，或者然后这个房子可以带来什么样的东西。但你其实一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任务一旦解决了，它就会有这个任务的第二关的接下来的任务。所以我觉得一个人他倘若他要达到他的精神上的真正的自由的话，应该不是作为一个所谓解决表象能力很强的人，他也不是作为一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因为那样子活着就不太有意思。他可能是收集一些经验，然后把这些经验都反馈到他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他成为这个游戏的主宰，一个权力的制霸点。然后在我想象，就是他已经从这个游戏的规则里面中离出来。那我觉得这个主题在2019年、2018年都是比较时髦的，他也比较走的比较前沿的一种对自己生命的想法。所以我向来就做比较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选这个主题跟我是比较契合的。 所以是主题 是你选这个主题，所以这 主题并非你发明的，而是一种这个是现在即将正在发生一些概念吗？ 对，其实这个中离这个词就像各个地方有称这个词嘛，像大陆称作掉线，那台湾玩电玩我们就会说这个人中离了，就是他等于从游戏的中途中登出，这是一个普世性的词。 然后但是我觉得你把它用来解释人生还挺有意思的。的确有时候如果你想着试着去扯那个线团的时候，一大团不知道怎么办，干脆剪断。 没有剪断它也是一个处理嘛，对吧？ 对， 你就没有线团。 蛮不错的，当下就离开。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丘比。 Hello, 大家好。 对呀、我们先来听第一首。你这整张专辑的这个包装就是很厉害，就是词的部分就写一个大大的歌词，然后每一首的曲目的时间都标得很清楚，好像几乎像是一个末日的倒数计时一样。我们来听这首曲专辑的第一首、Intro。 就好像是一个电影的第一幕一样。这个是周笔的最新专辑《钟离》的第一首曲目。你要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曲子吗？因为我刚刚听着完全没有办法停下来做别的事情，就要很专心把这个曲子听完。 嗯，对，我也是，因为它这个曲子的算法还蛮特别的，就是它里面的那个节拍式的算法，然后它这个它就是在每一个小细节它都有一个新的主角去替换你的注意力，就很像那个影集嘛，权力游戏，你觉得这个是主角，然后它可能下一秒就没了，所以它不断的在获取你的注意力。就是因为现在人其实很难，就是听完一首歌都显得很奢侈嘛。现在人平均听歌的时间是15秒，所以其实我就把这个东西当一个训练。其实这首歌虽然是 intro， 但它却是整张专辑长度最长的一首歌，其他歌反而比 intro 短。但我觉得就是一个人他一旦要，比如说他准备要进入这个专辑的时候，他最好有一个前置阶段的准备，就像我们去一个古寺庙一样，你可能一开始要先脱鞋，然后你会闻到那个榻榻米的味道，然后你要走很长的一个，甚至不是直线条的，它是一个转弯的过道，走了好久好久之后你才到这个庙的中心，但前面已经是一个让你准备好走到那一刻的这样的准备，我觉得他的目的是这样。 我知道这也是你跟一个意大利的音乐家一起合作的作品，然后所以这整张专辑概念从这首 intro 开始就往下进入了丘比的世界了。然后我们下面来听这首叫做天天，这你要说一下这首歌，这首歌也好好听哦。 这首歌它是专辑中的第一首歌，等于你听完这个 intro， 你就会听到这个歌。那它前面有一个像是吉他的一个开场，然后让人家感觉说，诶，好像一下子这个画风就突变了，到了一个，就是你进入一个隧道之后，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但吉他开始了几秒之后，它又持续画风又变了一次。这个就很像爱丽丝的那个梦游世界一样，她先进去一个隧道，然后她掉入一个世界里面，她用她自己主观的感觉去认知这个世界可能的风格，但一旦她踏实了进去，踏到这个土地上，她又会对整件事情有新的见解，所以观众可以感觉一下我们对这个前奏做的设计。 我们就来听一看天天。 这个寂寞的城市里空中，你能读懂的吻。 知道吗？这个是现场演出哦。就是在放专辑的时候，Toby突然问我说：“请问你们现场有人会跟着唱吗？”我说：“可以啊。”然后我们就把麦克风打开了，所以刚才听到一个主要的声音，其实Toby在现场就在跟着这个专辑一起唱的，好听耶！我沉浸了，而且我怎么觉得我欣赏了一场好棒好棒的表演哦？然后。嗯，真希望那个现在听众可以听到跟看到，你听到了，但还没看到我看到的，是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一次体会。然后我也发现呢，Toby你在形容你的音乐的时候，你用的词汇好像是音乐，但又不只是音乐的，好像是常常会是场景的。然后你刚刚跟我说，这首曲子的节奏其实比较像是，你说是怎么形容？像黑胶。 对，就像那种以前的卷片的那种电影，它的节奏，然后我们也用了一些以前那种黑白拍摄的底片式电影的那种音效衬在音乐里面 啊、哦，所以是有放音效在里面。 嗯，对对， 嗯，而且好像也听到小孩子的哭声，突然有一声。 对，就是我们在每一个歌词后面有一个场景嘛，就是他说陪我一起重来，所以就像轮回一样，我们就放一个婴儿的哭声。 这样做音乐方式，乍听之下好像就是一首歌而已，但是事实上你却把每个场景都放在细节里面了。我记得上次问你的时候，你有讲过你是用 iPad 在作曲，然后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在你脑海里面。然后这次你是跟一个制作人一起合作了，你们的工作方式是怎么样的？ 我很喜欢在工作的时候是很愉快很轻松的，然后去年就认识了沈涵，他其实就住我家附近，他在国外学的这些音乐制作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我想要用很舒服的方式，很生活化的方式，就像去市场买菜一样，或者去逛个街一样，那我就去邻居家上班。所以我们就很快的确定下来这个合作模式，就是我会定期去他家做音乐。这个比较像是我不想让整件事情变得像工作啊，什么出唱片啊这种很商业化的行为，所以当然他是这样的行为，但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我希望他整个过程中是比较像 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这次就决定这样做。 我觉得你们的邻居都太厉害，据我所知好像刘廷祖就是知更也是你们的邻居。 对对对， 说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对，我们有一个有一个音乐帮。 那区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好像在那边作为音乐的人都想的事情都不太一样吗？ 那区做音乐的人都比较有想法，然后比较跟这个主流的音乐有点脱节吧。那区因为反正我家那区本来就是后面也是湖嘛，后面都是山，反正但也是台北是一个比较市郊的地方，但它确实又非常繁华，那个地方就临南港临内湖，所以它有这种很矛盾的张力吧。就是我们这三个音乐人虽然都做得很边缘，但自己都幻想自己是未来的主流音乐，我觉得跟这个地缘有一点关系。 嗯，在我心中你们的确都是主流音乐。我觉得很厉害啊。然后因为我昨天才去听了知更，他在、那个、 他在红楼 对的演唱，我就觉得再一次想到今天你要来，我就想说一定要问一下你们那区到底发生什么事。像我们是北投区，北投区是李宗盛、五月天， 还有他们在北投是吧？ 还有纳卡西，还有小虎，对啊，我们这个是那个陈明章老师也说，北投就是台湾的维也纳耶。 哦，就是 对，他是这么说，因为传统戏曲什么歌仔戏那些，他都从小在那边听到的。 雷光写在北投， 但是我现在觉得你们家那区好像要取代北投的维也纳的。 我们这一区比较那个，怎么讲？ 宇宙路线的。 可能有一点点 嫉妒。 还好吧，还好吧。 下面这首歌叫做《夜听》，你要讲一下你写这首歌的想法吗？ 这首歌的想法就是我在广州晚上出去玩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女生，她背了一个小奈的新包，她在夜店里面都不会动的，然后我就觉得哎，我要给她写一首歌。 你看， 随你怎么去说，我的风格有很多种，有时候感觉是商业，有时候是纯艺术。有人说我崭新，但我其实没有。天天一杯莫吉托，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或怎么想我，只要给我一只手机，一面镜子，我也能跟一些家伙交流。他们理解世界，但我理解所有发型的男人，这才是天大的快乐。完完全全理解，也能轻松关注黑客或爱默生以及牛顿。 I am a Chanel girl， 我再也听不用动。 I am a Chanel girl， 我再也听不用动。 I am a Chanel， I am a Chanel girl， I am a Chanel girl， 我再也听不用动。 I am a Chanel girl， 我再也听不用动。 我再也听不用动。 I am a Chanel girl。据说我的风格有很多种，有时候感觉是商业，有时候是纯艺术。有人说我崭新，但我其实没有。天天一杯莫吉托，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或怎么想我，只要给我一只手机，一面镜子，我也能跟一些家伙交流。他们理解世界，但我理解所有发型的男人，这才是天大的快乐。完完全全理解，也能轻松关注黑格尔或爱默生以及牛顿。 再也听不用懂 I am a Chanel girl 我再也听不用懂我再也听不用懂 I am a Chanel girl 真的 欢迎回到月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今天我们请到的朋友是丘比，丘比呢，他在去年得到了金鹰奖的最佳创作歌手，还有最佳电音专辑，这很不容易，就是同时是年度的最佳歌手，然后专辑也很受到肯定，而且是电音的风格的。然后，但事实上，我觉得与其用电音形容，不如说，其实这是你能够最方便取用取材、取用到的素材，对不对？ 嗯，对，比较现代的方式， 嗯，也没有特别一定要用什么乐器啊或什么的，但是在电脑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发生。然后我知道你才刚刚从纽约跟大陆回来，要讲讲这趟旅程吗？ 可以啊，就是去纽约啊，还蛮好玩的，因为自己一个人去，然后也我还蛮能自己一个人到处走来走去的。去纽约就是拍了这个钟离的专辑，总共有11首华语歌，所以我们就拍了11支 MV、 嗯、 然后陆陆续续都在网上发布了。嗯，大陆就是做了刚结束，嗯，其实上周我才刚从广州飞回来，就是九个城市的陶醉纳西瑟斯巡回演唱会。 嗯，所以在大陆演出，然后同时也跑去纽约拍 MV。 我们在网络上有看到钟离这首歌的 MV， 然后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舞者，那是你吗？我知道你自己很会跳舞的。 那个是一个北艺大的学姐。 哦，是学姐。 对， 哦，好。那去纽约呢，你是不是有跟不一样的人一起合作？ 我们都找当地的摄影师啊团队，像我其实很满意这一次 MV 的摄影、 嗯、 那个摄影师非常厉害，他是在纽约拍 Samsung 啊 Sony 啊这种大广告的摄影师、嗯、所以他用的器材也非常好、嗯、然后所以每个镜头的画面都跟上一次大放不太一样， 嗯， 都显得就是我觉得，而且他的那种运镜的语汇是比较洋气的那种，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还挺好玩的。那认识很多人也是因为我们这次 MV 除了我以外、 嗯、 我们还有找 model， 有找体操选手，还找溜冰选手、 嗯、 其实大家现在还没有看到，但陆陆续续就会看到。这也是我们从之前到现在我们第一次有这么多的演员到我们的这个主要的专辑的 MV 里面，所以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你们会是在纽约市的不同地方拍，还是在一个摄影棚里面拍摄？可以透露一下、 嗯、我们有在摄影棚拍绿 key、 嗯、 然后也有在曼哈顿拍，也有在布鲁克林拍，也有在长岛拍，但三个地方跟一个摄影棚、 嗯、所以每一支 MV 里面你都有入镜？ 嗯，有些没有，有些有。 嗯 嗯，要看我们当时的企划讨论出来的一个 style。 对啊，听丘比这样说，就是对这整个过程我觉得都是很享受的。从你做音乐开始，跟邻居一起每天到邻居家去做音乐，然后跟着你的 team 你们的同事一起到了纽约去工作，好像在每一个环节你都很喜欢吗？可以这样说吗？ 嗯，可以这样说，因为其实工作真的占掉生命中很大的时间区段，所以我觉得怎么样维护这个工作这件事情是有热情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比工作占得更重要的一个条件。 嗯， 比如说这个事情它将要占你生命中很大的时间区段的话，我就会想办法让这件事情变得很好玩，很性感。我其实花很多力气跟很多管理上的方式是维护让这件事情有新意，有新鲜度。因为其实我们看过很多音乐人，就是他到差不多30-40岁的时候，就是做音乐对他来说就是看数据，看报表， 嗯， 看账表，然后他也不爱听新音乐，然后也对整件事情没有什么贴合度。所以我觉得假设你真的很热爱一件事情的话，你最好就是跟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然后用另外一种方式看待他，我觉得 这是反正这是我自己目前的一种方法吧。 嗯，就比每次都会想出一些很有意思的那个道理跟理论，然后支持他目前在做的事情，而且听你这样讲下去，都是深思熟虑的，然后但是又保持好玩的心情。嗯，我们就来听这首《钟离》，也就是你专辑的同名的作品。 嗯， 然后你说在里面就可以听到制作人的声音。 对，沈安他在开头唱了两个哼歌的声音，然后他原本要换成我的声音，但我觉得听起来觉得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电子感，我觉得现在观众其实也不太在乎专辑是谁唱的吧。其实我很想出一张丘比的专辑，但里面都不是丘比唱的。 嗯嗯嗯， 我觉得其实电子音乐人本来就是应该这样的。 嗯嗯， 就是他电子音乐人服务的是一个电子的概念，不一定是这个人类本身需要出现在他自己的专辑里面，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沈安唱的开头。 好，我们来听一看。 戏，所以有些人选择中立，另有些人再也无法继续这游戏，他们也中立了，剩下的一些人只因为一场模糊的热恋，竟在不知不觉就倾尽了灵魂成为继续这游戏，他们也中立了，剩下的一些人只因为一张模糊的热恋，竟在不知不觉中就亲近了灵魂成为 这就是丘比的钟离。然后你们听到的刚才这段音乐中间呢，丘比我们又打开了麦克风，所以丘比同时又跟着唱了，开心。这是声音纺织机的那个卡拉 OK 会可是没有，因为我想到上个礼拜其实有诶，因为上个礼拜请到那个西卡琴演奏家金光亮平他来，然后听到我刚好在放一首日文歌叫 One More Time, One More Chance, 他就说他这首歌很熟，我说你可以用西塔琴弹吗？他说可以的，所以我们的确打开麦克风让他用西塔琴搭上那首日本流行歌曲。 哦，那这样子观众就可以听到现场的。 对啊，就是现场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就跟 CD 版本又不一样，然后又有因为我们节目是 live 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开心跟诚意。下面这首歌叫做随意，要来介绍一下吗？ 随意是现在有很多电玩，然后我有时候会我不知道我同理心会很奇怪，然后会放在一些一般人不会放在的地方，像我就会放在一个电玩人物上面。 嗯， 就像有些电玩啊，英雄联盟啊什么，他们创造出一个人格，一个他的思考跟他讲话的方式，但这个人格他可以不断的被灌入任何人的灵魂，你知道吗？就是你今天是你玩，今天是雷光下玩孙悟空，明天是丘比玩孙悟空，然后接下来又隔一天是叶云甫玩孙悟空，就是这个孙悟空他是一个人格诶，他是一个性格诶，但每个人可以强行的把自己的我就是置入在这个人的里面。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还挺恐怖的，你知道吗？就换成真实人类的话，就假设就是今天我这个灵魂可以不断的被换在其他，比如说丘比变成在动物里面，在小兔子，在小杯子，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这样折磨他，然后让他去战争，然后让他去打赢，让他去荣耀，这样。反正我就觉得这个是一种很有趣的，就是自我在未来越来越消亡，所以我就写了这样的一个歌词，就是随意谁都能当过我。它虽然是一首很愉快的歌，但它的歌词有一种对整件事情的这种超然的跟自己看待这样事情的一个态度，所以观众如果看一下歌词或再仔细思考一下随意这个概念，就会知道这个歌的这种旨意在哪。 其实是毛骨悚然的感觉。 对对对，毛骨悚然的感觉，但它又很有未来感。其实毛骨悚然不见得是一个道德判断，就我不太有什么这个所谓好还不好，就我只是觉得说这个就是未来人的自我一种流淌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随意在某个物体上，那某个物体也可以随意经过我，这样。 我觉得很多想法可能真的就是来自比如说你说电玩的概念，或是我们在这个数位世界里面漫游的时候，就是它的一些运作方式也的确慢慢的影响到我们的，我觉得应该说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真的要变成为了以前的科幻电影了，都其实都慢慢实现了。你自己觉得你喜欢科幻吗？还是说其实你觉得这就是真实一部分？ 我喜欢科幻啊，所以我才写科幻小说啊，因为我觉得 你写过科幻小说。 对 哦、oh, 好 我在大块有出版一本最后安慰、oh. 然后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种其实它是不断在拓宽人对自由的想象啦，以及他对这个所谓他自我可以扩展到什么程度。如果你在生活中看到一个任何一个人，你都可以把他视为你的自我的一部分，因为整个世界就是为你而打造的一个空间，那你就会知道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然后如果我觉得这样看待生活中的每一个阻力或助力的话，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吧。 因为会觉得出现在你身边人就像你说的是息息相关的，就他为什么会出现他一定有个理由的。 对，就是你以为你遇到一个突然冒出来的人是很偶然的，哇觉得好幸运，但他其实就是在你的游戏里面，就看你要不要玩。 对， 而且在经过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作用力又会慢慢改变了。 对，因为每个人他其实就是一个道路嘛，就是每个人他，比如说你可以把你生活中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当作一个 NPC， 这个 NPC 就对你产生一个邀请说。 NPC 又是什么？ 就电玩里面的电脑人物。 哦哦， 这个电脑人物比如说是丘比，然后雷光夏是这个游戏的主角，然后丘比出现了说，请问你要采访我吗？你可以获得三个金币哦，但是过程要花一个小时。然后雷光夏决定玩这个游戏，所以他就把一个小时的在他生命脉络里面的一个小时去接下这个任务。所以每一个生活到来他都有一个游戏。 而且你刚刚就把我们的名字都讲进去，然后你还讲到你老板名字，就岳云甫名字，你就把他名字都套用进去，就特别有感觉， 对吧？所以这个随意他其实就是写给 NPC 的歌，可以听一下 NPC 的心声。 好，各位看看这个丘比真的是不得了，我们来听这首随意。 这浪漫一种，我觉得不是说随便谁都能有当过我，也没有什么不能够，没有不能够，想问就得先接受。你和我都沉浸在谁的小梦，你和我是男是女会沉默，不编辑一尘沙漠，但真挚跟你都会想要我用新身体重头来过，奢侈带点会落寞，在父母心中真的拥有中国。这浪漫雨中，我觉得不是说随便谁都能有当过我，也没有什么不能够，没有不能够，想问就得先接受。你和我都沉浸在谁的小梦，你和我是男是女会沉默，不编辑一尘沙漠，但真挚跟你都会想要我用新身体重头来过，奢侈带点会落寞，在父母心中穿的拥有中国。 丘比的作品随意，经过丘比刚刚的解说，的确在看这个歌词就 更了解你说的那些事情了。然后我觉得不见得是毛骨悚然，甚至你里面提到是其实我们可能都是在谁的沉浸在谁的伤梦里面，这个概念其实是很古老的时候就有的，就是我们可能就是某一个人做一场梦而已。 对， 然后你说在父母心中串流，悠游壮阔，好有趣的用法哦。 对啊，你不觉得很浪漫吗？ 可能爸妈，对，你可能就是在你爸妈的脑海中播放，是这样子。 父母其实他也可以是这个字面以外的扩张的意思嘛，就是天地嘛，在天地的心中我们就这样串流，不断串流，悠游这个壮阔的天地父母心。 我觉得你的创作的来源，除了你说像这些比较科幻的或是电玩游戏的这张专辑电玩游戏的角色概念，事实上我知道你受的训练有时候是很古典的，对不对？你的剧场啊等等训练。 我喜欢看一些古书啦，就是古真的很古老的那一种。因为我觉得你看以前就是有一些很神秘的玄乎乎的书，你知道吗？就是我就会觉得哇， 比如说什么书啊？《本草纲目》没有，我不太知道。 反正其实观众只要有姻缘的话，他们自己会找到那一些很特别的书。你知道以前人为了要获得一些客观知识，他们要去土地里面去挖那些书，你知道吗？就是去把那些被已经被隐埋的这种真知灼见的一些文字，就是把它挖出土，然后还有人会愿意为了获得一本书就是出天价。其实知识就是会让一个人他更有系统性的去了解他怎么样使用这一生，他自己的生命他要怎么样使用，就像一个工具书一样。所以其实人都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嘛，所以我们光拆开 iPad 都要读工具书，拆开一个电灯都要看螺丝怎么组装，那何况是人呢？其实人他也有一些工具书，那自古至今他就是被一些这种知识的管理者，他们很好的很有系统的去延续这样的智慧，所以才会像你刚刚说的啊，印度就会有说在这一世都是在湿婆的一个梦里面嘛。但是他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比较神话性的系统，但你把它落实在具体的文字里面的话，我们可以说假设这个人他很有管理能力，他很有魅力，他也很有号召力，那其实你这一生你其实就是在为这样的一个人做服务。他可能是一个企业的老板，那其实你的整个脉络里面你就是在这个企业老板的梦里面，他的未来的梦里面。我们都可以把它化成具体的文字落实下来，但更多的是再转化成歌曲，再转化成艺术上，它就有一种很诗意的方式在暗示你，你要怎么样拿回你更自由的这个人生的人生的这种很清晰的一种观点吧。 有觉得学习到不少诶，这位来自过去与未来的丘比。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要听的最后一首歌，叫《春眠》，词是丘比，李白跟孟浩然，曲是丘比。你把两位诗人的诗结合在一起。 对，因为其实古典里面它还是会有一些新意的，因为就是换汤不换药，可能以前的文法是这样子，但它换成现今的文法，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人他在深夜里面他想着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所以他就在想家了，想他到底从哪来，我到底是谁。这是用现代的文法，但过去的文法就这样，但他总是他的心意是不变的，因为都是人嘛，所以我就把这样的歌转化成今年的新专辑。 好棒哦，很高兴今天丘比来节目当中。然后我知道你接下来还有一些演出行程在香港，在六月的时候，所以如果朋友去香港或者在香港朋友可以告诉他们，看丘比演出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经验，除了他的音乐你可以听到看到他的舞台的表现，又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一幕。然后我们很祝福丘比，希望下次很快再看到你。 太好了，谢谢雷光夏老师。 谢谢， 我们香港 我们香港的演出是在这个强耳音乐的响朵音乐节，在6月7号。 大家可以留意相关讯息。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咯，祝福大家愉快咯，拜拜。 谢谢，拜拜。 拜拜。 是健康的良药，健康的身体才能带来美丽的笑容。联安健检为您完整筛检，深入了解身体状况，找回健康，笑容自然而然散发。 联安健检全新升级，健康笑 CC 健检方案，南瓜肠胃、心血管、肺部各项检查，精准掌握健康趋势。请上网搜寻联安健检，或洽02-2570-2155，02-2570-2155。 哪一首歌是你年少轻狂的主题曲？哪一段旋律替你说出心里的话？好歌不寂寞，经典旋律永难忘怀。爱乐电台时光旅人节目征求好歌推荐，你来点播，我来分享。请上爱乐时光旅人脸书专页，写下你想点播的歌曲，就有机会在周六晚间8点时光旅人节目中播出。经典好歌，复刻回忆，时光旅人，欢迎同游。 年轻时的巴哈性格奔放，情感强烈，他像一头猛烈的狮子。音乐里 先是管乐器绵长的序奏， 电音鼓让心脏震动， 八个音符重复28次，一首乐曲只有一段旋律，此起彼落，堆叠变奏，最单纯的音乐在变。 有了音乐有声导聆，聆听古典音乐更简单。 爱乐电台直销产品爱乐宝盒，独创音乐有声导聆设计，让您在最短时间内不必查资料，也可以进入音乐情境，也适合独处或开车时聆听。欢迎上网试听，网址是 www.e-classical.com.tw。 获得金钟奖专业肯定，爱乐宝盒有声导聆，有声胜无声。